聚焦热点事件，关注重大案件， 以法律的视角观察， 以专业的思维剖析，有观点，有依据，有态度，不偏激， 专业实用，涉及民生百态。 每天13:12锁定北京新闻广播警法在线。 听众朋友好，欢迎收听北京新闻广播的警法在线，我是丹青。今天是国庆节，在这里首先祝我们的伟大祖国繁荣昌盛，也祝您和家人节日快乐。今天是长假的第一天，很多朋友会去旅游度假，那今天我们节目呢也是安排了和旅游相关的话题。假期放松心情，什么最重要，什么是前提，就是两个字，安全。今天通过几个旅游方面的案例，也是希望大家度过一个平安的假期。如果遇到了旅游纠纷，要合理合法理性的去维权。今天节目当中，我们首先会来关注驴友被罚款的案例。不久前，16名驴友擅自进入保护区遇险获救，每人被罚款5000元，这是河北小五台山首次开具了罚单。此外，今天节目还将关注几起发生在游乐场的真实案例。比如说，有的孩子擅自进入游乐场受伤了，谁来担责呢？有的家长在游乐场被其他小孩撞伤了，还有的家长自己也意外受伤了，谁来承担赔偿责任呢？稍后我们会请嘉宾讲述案例，做法理的分析。了解热点新闻，请关注北京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我们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和新媒体客户端北京时间同步播出。您可以在手机应用商店下载听听 FM 和北京时间客户端跟我们进行互动。首先来关注一组警法资讯。北京市禁毒条例从今天10月1号起施行。该条例规定，禁止非法种植罂粟、古柯植物、大麻植物以及国家规定管制的可以用于提炼加工毒品的其他原植物，禁止在商业广告和商标中使用含有毒品、毒品原植物的文字、图案等元素。报刊、广播电视、互联网媒体不得邀请吸毒人员作为主创人员参与制作广播电视节目，不得播出吸毒人员作为主创人员参与制作的电影、电视剧、广播电视节目以及代言的商业广告节目。条例要求物流寄递企业应当对从业人员开展禁毒培训，严格执行收寄、验视、实名登记、安全检查等管理制度。公共电汽车、城市轨道交通、出租汽车、长途汽车和航空铁路等公共交通运输经营企业、校车运营企业以及驾驶员培训机构应建立驾驶人员教练员涉毒筛查制度。继续来关注从今天开始实施的新法律法规，北京市保守国家秘密条例从今天10月1号起施行。条例提出，机关单位应当加强对工作人员使用智能终端设备、即时通信工具、网络社交媒体和互联网存储服务等的保密管理，不得在互联网以及其他公共信息网络或者没有采取保密措施的有线和无线通信中存储、处理、传输国家秘密。条例要求严格区分涉密信息设备和非涉密信息设备，实行分类管理。涉密信息设备应当符合国家保密规定和标准要求，由机关单位统一采购、登记、标志、配备，不得将涉密信息设备接入互联网以及其他公共信息网络，不得使用非涉密信息设备存储、处理、传输国家秘密信息，不得在涉密计算机和非涉密计算机之间交叉使用存储介质。条例要求互联网以及其他公共信息网络运营商、服务商应当建立信息发布审查、网络信息安全保密投诉和举报制度。从今天开始实施的新法还有中华人民共和国兵役法。新修订的兵役法共11章65条，主要从法律上强化党对兵役工作的统一领导，保证兵役工作的正确方向，优化兵役基本制度，突出志愿兵役的主体地位， 完善兵役登记和平时征集制度，对兵役登记对象范围、程序办法、查验核验等进行系统规范，健全高效兵役工作机构，放宽高素质兵员征集年龄限制，优化服役待遇保障和退役安置制度，明确公民入伍时保留户籍，优秀义务兵可以提前选改为军士，调整义务兵家庭优待金等政策，规范退役军人的安置方式和适用条件，创新兵役工作方式方法，推进兵役信息化建设，建立考核激励和责任追究机制，进一步明确单位和个人应当承担的法律责任。继续来关注警法资讯，来自北京海淀法院的消息，游客登船时落水了，可以要求公园赔偿吗？王女士和家人到公园乘坐游船，上船的过程当中呢，船工李师傅没有将船固定到位，导致王女士失足落水，股骨干骨折。王女士将公园诉至法院，要求赔偿医疗费等共计17万多元。法院审理后认为，王女士在上船过程当中，左脚刚登上船，船只就飘离了，导致王女士跌入水中受伤。事发原因主要是船工李师傅没有能够将船只固定到位。李师傅是公园工作人员，事发时他在执行工作任务，所以公园应该承担侵权责任。最终法院判决支持了王女士的全部诉讼请求。酒后开车遇到了事故，担心被抓想私了，小心你可能碰到了敲诈勒索。来自北京房山法院的消息，近日该院审理了一起敲诈勒索案件，刘某等10人获刑1年至8年不等。法院查明，刘某等10人多次在北京、济南等地敲诈勒索，他们通常在晚饭时间到饭店门口蹲点盯梢，看到有人酒后从餐厅走出来开车上路，就通知团伙立即跟上，驾驶2到3辆车，通过剐蹭、追尾等制造事故，再以司机喝酒为由威胁不赔钱就报警，向司机敲诈勒索，每次2000元至4万元不等，司机往往理亏在先，选择赔钱了事。 法律的力量应当跟随着公民，就像影子跟随着身体一样。警法在线携手法律专家，陪您用法律视角观民生、查事情、品人性。 欢迎继续收听北京新闻广播的警法在线，我是丹青。不久前，16名驴友擅自进入自然保护区违法被罚款。来自法制日报的报道，徒步越野遭遇暴雨和山洪，江苏16名驴友被困在林区，经过救援后脱险，惊魂未定的他们每人还收到了5000元的罚单。近日，河北小五台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管理中心依法对驴友们首次开具了罚单。驴友们明知自然保护区不能擅自进入，他们就选择凌晨躲开了监控探头，私自翻越山梁，非法进入了自然保护区。没想到早上6点多赶上了暴雨，发生了山洪，被困。经过景区组织救援，早上7点，16人全部获救。同时，他们也收到了景区的罚单，每人5000元。那么，驴友被处罚的依据是什么呢？记者采访了北京房山法院的瞿叶娟法官。 我国自然保护条例第27条规定，禁止任何人进入自然保护区的核心区。因为科学研究的需要，必须进入核心区从事科学研究、观测、调查活动的，应当事先向自然保护区管理机构提交申请和活动计划，并经自然保护区管理机构的批准。其中，进入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核心区域的，应当经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有关自然保护区行政主管部门批准。第29条规定，在自然保护区的实验区内开展参观旅游活动的，由自然保护区管理机构编制方案，方案应当符合自然保护区管理目标。在自然保护区组织参观旅游活动的，应当严格按照填款的规定进行，并加强管理。进入自然保护区参观旅游的单位和个人，应当服从自然保护区管理机构的管理。第34条明确规定，未经批准进入自然保护区，或者在自然保护区内不服从管理机构管理的，由自然保护区管理机构责令其整改，并可以根据其不同的情节，处以100元以上5000元以下的罚款。此外，河北省林草部门和小五台山保护区在2017年4月正式发布了封山公告，并且将公告张贴在保护区门口，禁止一切单位、 或者个人擅自进入保护区内开展旅游、登山、捕猎等活动，明确将违规进入保护区活动的单位和个人进行查处，因非法擅自穿越保护区造成人身伤亡事故的，责任由组织单位或者是个人承担，因搜救行动产生的一切费用由被搜救单位和个人承担。 眼下国庆节到来，游乐场成了孩子和家长们经常光顾的地方。然而因为游乐场设施的隐患、游客自身疏忽大意、游乐场管理不到位等等的原因，就导致了游乐场内的快乐也伴随着人身安全风险。近日，北京房山法院也发布了系列案例，记者采访了曲叶娟法官。 小孩他独自入园游玩摔伤了，谁来担责呢？请曲法官把这个案例介绍一下。 去年7月22号晚上7点左右的时候呢，小丽和妈妈一起到了商场游玩。这里我们注意一点，小丽是8岁，妈妈在商场户外的儿童游乐场购买了会员卡，让小丽拿着会员卡独自就到了游乐场内进行游玩了。小丽在气垫城堡游玩的时候，在从高处滑落的过程中，手臂和气垫的凹槽处发生了摩擦，所以受伤了。经过诊断，小丽的伤情为左拱骨骨折，需要住院治疗。出院之后，小丽又经过了多次检查，手术和检查费用共花了27000多，其中游乐场垫付了13000元。小丽的家人将游乐场起诉到法院，认为游乐场没有尽到管理的责任，导致小丽受伤，游乐场应该赔偿小丽的医疗费、护理费共计15万元。 那么游乐场一方他们怎么辩称的呢？ 游乐场认为啊，小丽的家人主张的赔偿数额过高，另外小丽的母亲作为监护人，在小丽游玩的时候呢也没有陪同，是也是存在相应过错的。 那么法院审理后怎么认为的呢？ 法院认为啊，游乐场明知道气垫项目存在一定的风险，但是没有设置相关的注意事项或者是风险提示的标志，并且呢，游乐场出售的会员卡背面游玩须知上面写着，儿童身高在1米2以下的必须在家长陪同下进行游玩。事发的时候呢，小丽的身高已经超过了1米2，所以不属于需要家长陪同才能游玩的情形。游乐场的工作人员明知小丽的监护人没有入园陪同，所以更应该恪尽职守，在小丽游玩的过程中呢，应当尽到监督、保护和必要的指导义务。但是游乐场的工作人员没有尽到上述的职责，所以游乐场应该对这起事故承担全部的责任。最终呢，法院判决游乐场赔偿小丽各项损失共计10万余元。 法律规定是什么呢？ 我国的民法典第1198条规定，宾馆、商场、银行、车站、机场、体育场馆、娱乐场所等经营场所、公共场所的经营者、管理者或者是群众性活动的组织者，没有尽到安全保障义务造成他人损害的，应当承担侵权责任。如果游乐设施本身存在安全问题，或者游乐场所对于危险评估不够而没有采取必要的防护措施，比如说没有在关键地方设置警示标志，这个就是本案中游乐场所缺失的地方，或者是对特殊的游乐设备的游玩条件设置不明确，或者是缓冲设备不达标，这都会造成人身损害事故的发生。如果游乐场所没有尽到安全保障义务，导致游客受伤，那么游乐场所是要承担侵权责任的，赔偿游客合理的损失。 通过这个案件，法官有什么提示吗？ 我们可以从几个方面来说，首先是未成年人这一块本身的风险的防范意识还有防范能力是不足的，因此游乐场对于未成年人游乐设施的设备和安全管理应该采取特别严格的标准，游乐场的经营者管理者应该提高风险防范意识，始终将安全标准放在首位，定期及时检查游乐场所安全隐患，并且及时填补漏洞。同时呢，因为游乐设施啊，我们都知道具有一定的刺激性和趣味性，同时也兼具有风险性。未成年人在游玩的过程中追求速度和高度的娱乐挑战，容易忽视潜在的风险。作为家长们，应该及时看护好孩子，将孩子的安全放在第一位。如果因为家长没有尽到监护职责导致孩子受伤的，那也需要承担相应的责任。总之啊，游乐场所里面娱乐还有危险是相伴随的， 需要各方共同努力才能化解危险。 好，我们继续来关注在游乐场里出现的一些侵权的纠纷，比如说家长被小孩撞伤了，那游乐场他担责任吗？我们再请曲法官给介绍一个案例。 去年的7月28号，刘燕和他的朋友谢母各带着自己的孩子到卡丁车俱乐部游玩。刘燕和他的孩子呢是驾驶了一辆卡丁车，谢母的孩子比较大，小童，他是和谢母各单独了驾驶一辆车辆。在试驾的过程中呢，刘燕所驾驶的卡丁车突然熄火了，他自行解开了安全带下车去查看。就在他查看的过程中呢，小童驾驶的卡丁车撞过来了。我们都知道卡丁车的速度是比较快的，就将刘燕撞伤了。经过医院诊断，他的右脚是多处骨折，住院了14天。经过鉴定，刘燕的伤残等级为10级。出院之后，刘燕将小童还有他的父母以及卡丁车俱乐部都起诉到了法院，要求赔偿医疗费、误工费、护理费共计26万余元。 那到底谁来担责？法院怎么判决的呢？ 我们认为啊，就是刘燕在驾驶卡丁车熄火，没有等待就地救援，就擅自进入赛道，忽视了自身的安全，增加了受伤的风险，所以他对自身受伤是存在一定过错的，承担责任的程度应该与他过错是相适应的。另外呢，小童虽然不存在主观的故意，但因为疏忽大意导致他所驾驶的车辆撞伤了刘燕，这是导致刘燕受伤的直接原因，所以小童和他的监护人应该对刘燕的损失承担相应的过错责任。另外就是事发当日卡丁车俱乐部并没有按照规定配足2名驾驶技术人员在现场进行指导，并且在刘燕自行下车检查的时候呢，工作人员也没有及时的制止，这是导致事故发生的一个重要原因。综合各方面的过错程度，法院最终认定小童和他的监护人只承担50%的责任，刘燕自行承担30%的责任，卡丁车俱乐部承担20%的责任。小童和他的监护人赔偿刘燕各项费用共计67000元，卡丁车俱乐部赔偿了27000元。 这个案件背后的法律规定是什么呢？ 我国的民法典第1188条规定，无民事行为能力人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造成他人损害的，由监护人承担侵权责任，监护人尽到监护职责的，可以减轻他的侵权责任。在游乐场游玩的孩子大部分都是无民事行为能力人，需要监护人陪同的，父母是孩子的法定监护人，所以在孩子游玩的过程中啊，应尽到监护的职责，不要让自己的孩子离开了自己的视线。但如果是因为孩子的行为导致他人受伤，父母作为监护人是要承担侵权责任的。 那通过这个案件法官有什么提示吗？ 我们知道游乐场内的危险不仅仅来源于游乐设施，像我们上面分享的第一个案例，同时也来源于其他的游客，尤其是以相互碰撞、相互追逐、相互超越作为趣味性的娱乐项目。游客在追逐撞击的过程中，如果是因为操作不规范或者是不遵守相关的规则，是很容易受伤的。为了避免或者是减少受伤事故的发生呢，游客应该提高安全意识，首先要熟悉的操作流程和相关要求之后再进场游玩。对于危险性较高的游乐项目，家长应该全程陪同，在游玩过程中尽到教导、协助和保护的义务，游乐场应该承担更高的安全保障义务，通过对游客进行操作培训、危险性提醒，使游客具备安全操作、确保人自身和他人免受伤害的安全意识和基本技能。同时在游客游玩的过程中呢，游乐场所还应当尽到协助保障的义务，及时发现并处理意外事故，游客或者是游乐场所没有尽到相应的义务的，导致他人人身受到伤害的，应当承担相应的侵权责任。 好，我们继续来关注典型案例，就是在游乐场里面家长受伤了，这个谁来承担责任呢？我们请曲法官介绍一个案例。 好的，我们来分享这则案例，也是去年的10月份，杨某呢带着他3岁的女儿到游乐场里游玩，孩子玩滑滑梯啊、蹦蹦床啊，各种项目玩的是不亦乐乎。杨某扶着孩子爬上了楼梯之后， 他在下楼梯的过程中呢，是从第二阶迈向第三阶的时候没有站稳，从楼梯上面直接摔了下来。后来杨某被医院诊断为是指骨骨折，杨某就将游乐场起诉到了法院，要求赔偿医疗费啊，各项损失共计20000余元。游乐场所是当然是不同意他的主张的，认为啊，杨某下楼梯的时候没有扶好扶手，所以受伤。杨某受伤是完全自己的原因导致的，和游乐场所没有因果关系的。 那么事发时真实情况到底如何呢？ 这个案子我们受理之后呢，第一时间是去现场进行了勘验。我们经过勘验发现，杨某摔伤的这个楼梯虽然进行了软包，但是第二阶到第三阶的这个高度和其他的楼梯的高度是不一样的，这个杨某没有掌握住这个高度，他从上面摔下来的。通过现场的监控也了解到，杨某下楼梯的这个步伐是很快的，没有扶扶手，也没有注意脚下的安全。 那么最终法院如何判决的呢？ 法院认为游乐场内的设施不符合安全标准，导致杨某受伤，游乐场所没有尽到安全保障义务，应该承担侵权责任。但是杨某在下楼梯时也没有尽到谨慎注意的义务，对损害结果的发生自身也是存在过错的，但是由此可以减轻游乐场所的责任。根据双方的过错程度，法院认定杨某自行承担40%的责任，游乐场所承担60%的责任。最终法院判决游乐场赔偿杨某医疗费、护理费共计9000余元。 家长带孩子去游乐场去玩的时候，其实家长本身也有可能会意外受伤的哈。那这个判定责任的依据是什么呢？ 我们是这样认为的，家长也是游乐场的重要的旅游群体之一啊。 是， 游乐场所对于家长也是负有安全保障义务的。但是呢，因为成年人的认知能力还有风险的防范能力是比较强的，所以游乐场所对于家长的安全保障义务的标准和对孩子的安全保障义务标准应该是不同的。也就是说呀，在游乐场所存在明显过错的时候，并且因为这个过错导致家长受伤，这时候呢，游乐场所才会因为没有尽到安全保障义务承担相应的责任。但是也要考虑家长在这个过程中是否存在主观的过错。 通过这个案例，曲法官对游乐场的管理做了特别的提示。 我们都知道，虽然孩子是游乐场所经营开展的中心啊，但是孩子在游玩时很多情况是需要家长陪同还有监护的，所以家长群体的安全也不容忽视。游乐设施和场景的设计需要兼顾孩子和家长的安全，但是我们参考司法实践中可以发现，很多的这个游乐设施的设计还有布局是不合理的，在一定程度上呢是忽视了家长的安全性。比如说通道比较狭窄，或者是游乐设备的承重力不够，或者是防摔垫的这个厚度不够等等各种问题，这种情况下是很容易造成家长在陪同孩子游玩的时候受伤的。所以呢，游乐场所在主题场景、空间设计还是游乐设施方面都应该充分考虑孩子和家长的安全性能，始终将安全性放在娱乐效益和经济效益之上。 以上就是今天的警法在线，感谢您的收听，也感谢今天的嘉宾，来自北京房山法院的曲叶娟法官。了解热点新闻，请关注北京新闻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我们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和新媒体客户端北京时间同步播出。您可以在手机应用商店下载听听 FM 和北京时间客户端收听节目回放以及其他精彩内容。再次祝您国庆假期愉快，我是丹青，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颐和园处处雕梁画栋，红红的月。